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作品当中有一类相声是以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艺术形式或者流行的行为作为题材，就是京剧，属于社会上比较高雅流行的艺术形式，从业的人很多，当时的很多相声演员都以结交京剧演员为荣，平民百姓中喜欢唱京剧的人也很多，因此呢，在习唱京剧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笑话。不仅如此，早期的京剧界有很多演出都是临时找演员拼凑出来的，这也就难免有滥竽充数、不懂装懂了。于是呢，相声演员们根据生活中的这一类趣事创作了不少相声作品。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要一起来欣赏的是这一类的传统段子。首先我们要来欣赏的是罗荣寿、李桂山表演的相声片段《捉放曹》。 您是唱哪工的呢？ 我是生旦净末丑，哪工都拿得起来。 您这话不大点吗？ 不大，拿起来还不算我的优点。 哎， 我还能把它放下。 你这不废话吗？你 就是由开始到剧中一气贯通，完全那么精彩。 哦，都能唱。 哎， 今儿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哦，您也喜欢京戏？ 我还登台表演过。 那我奉陪一个节目。 和您太客气了。 您找出戏？ 我找出戏。 您说唱什么戏好？ 我唱出老生戏。 什么戏？ 苏武牧羊。 您是行家， 好不好？您说 大客老生戏 对了吗？ 苏武牧羊。 嗯， 我不唱。 不，你怎么不唱啊？ 这是马派的戏。 是啊， 马连良先生这个戏最拿手。 嗯， 在咱们全国各地演出，哪个园子也得客满。 那不假的 吗？天津中国上2000多座的园子， 嗯， 自这个戏出来马上就满。 哎，客满。 他那个票价不是普通的票价。 卖多少钱呢？ 最高峰卖过2.6块。 哦，2.6块 怎么行吗？ 不成。 可是要按艺术来衡量啊， 嗯， 那么我承认我比马连良强。 这您等等。 嗯， 你承认你比马连良强 是吗？ 哎，各位同志承认不承认呢？ 正在研究。 你这不废话吗？你 不唱那戏，另找戏。 咱们唱出青衣古装戏。 什么戏？ 贵妃醉酒。 您找这戏都绝了， 您说好不好？ 贵妃醉酒。 哎， 我不唱。 喂，你怎么又不唱啊？ 这是梅派的戏啊。 是，我知道啊。 梅兰芳先生这个戏最拿手， 贵妃醉酒，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那是一绝。 太好了， 你得说人家岁数，60多了， 哎， 扮出来还是那么鲜艳， 那么美。 你再看身份里头那功夫纯了， 是好吗？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像我们年轻人呢，真有学不到的地方。 学不了， 那没先到外国考察艺术去，就这舞蹈的理论，多少艺术家公认人家好， 是好 啊。所以梅先生称博士吗？ 哎，梅博士， 你比得了博士吗？ 那么我， 你呀、 啊， 你也就汤式， 汤式，到我这儿就变了， 不唱那戏， 咱们唱出铜锤戏。 什么戏？ 柏良关。 哦，赴死会。 对了， 我不唱。 哎，你怎么又不唱啊？ 这个里边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这剧中人物是父子， 父子相会嘛， 大黑小黑， 嗯， 你说这就困难了。 怎么？ 咱俩谁去大黑，谁去小黑？ 谁去合适，谁去？ 那无疑问的，我就是大黑了。 不是，你怎么能去大黑呢？ 当然了， 嗯， 我艺术好， 哎，公认你好， 这是不可否认的。 否认 是不是？你呢就得是小黑， 嗯， 无形的你就吃亏了。 上台不分大小。 话虽如此啊，我这个人不好要人便宜。我不唱比什么不强呢？ 哎，也对， 是不是？ 哎，咱们唱出丑角戏。 什么戏？ 打杠子。 那刚不唱了。 怎么了？ 你看哪个剧团还演这个戏啊？ 都是很少见了吗？ 人家一人那扔了个东西了， 嗯， 我们从那垃圾箱里捡东西， 哎， 搁到舞台演出给观众看，那观众看完了以后也会有个批评吧。 嗯，说什么呢？ 怎么还演这个戏啊？ 嗯， 谁听啊？ 哎，我找了一出好戏， 嗯， 老生青衣铜锤正宫戏二进宫。 哎，找了半天这是出戏， 您说好不好？ 二进宫最不好唱 啊， 内行都怕这个戏。 是吗？ 文怕进宫，武怕虎斗， 这是在论的。 你说是青衣老生铜锤都得够个典型的人才演这个戏。 嗯， 尤其贵宫那场不好唱。 哎， 你听三人那句子这么一追，有一个一吊板，一砸砸一台。 哎，这是行话， 咱俩唱合适啊。 怎么呢？ 你扮徐彦昭， 我来个铜锤， 我老生杨波， 您得反串青衣李彦飞。 干嘛反串啊？ 嗯， 正宫， 正宫， 嗯， 行了行了， 我演李彦飞可有把握。 哦，有把握。 回头我唱出来，各位您听，连我的腔在我的调，在我身上的戏， 嗯， 您细看， 嗯， 真比君秋都强。我的艺术像他。 哦，艺术方面。 哎，你能唱铜锤花脸吗？ 我能唱啊。 这我得问清楚了。 嗯， 咱们盘内行听。 是啊， 尤其现在搞业余的很多，你说你是铜锤花脸，结果唱出来人家内行这么一听直摇头。 嗯， 哎呀，不是铜锤吗？ 没错。 怎么铜锤这味儿还不如铁勺呢？ 哦，铁布啊， 唱着唱架子花味出来了，那就让人笑话了。 有把握， 能唱铜锤。 能唱啊。 您唱什么调门？ 六字调。 倒是够用的。 哎，够高的了。 这么办，您唱一句。 干嘛呀？ 我听听嗓子。 哦，试试嗓音， 咱别掉猴。 那行啊， 您来一句。 弹报破林到朝阳，宫门上锁，锁里亮啊。 好，您听怎么样？ 就这出。 哎，就会一句。 嗨，你会一句你瞎唱它干嘛呀？ 过过瘾。 一句就甭唱了。 还是的， 我再找一出会咱们这唱，不会咱们赶上荒后场了。 您随便找。 咱们唱出捉放曹。 哎，这个戏好。 嗯， 就是太大。 是大呀。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得5个钟头啊， 没那么大时间。 就是吗？ 咱们就唱宫廷那点中毛线。 哦，前边。 对了， 后边不唱。 可不是吗？ 那就省事了 啊。 剧中人是几个？ 3个人就够了。 你谁？ 哎，我来个陈宫。 陈光， 嗯， 外行不是。 怎么了？ 你不是唱铜锤花脸的吗？ 啊， 你怎么把老生抢了去了？ 老生我也能唱啊。 也能唱。 哎，对了， 到这儿加个野字。 嗯， 这就是小鸡吃黄豆。 哎，怎么讲？ 强努力。 嗨嗨，甭说俏皮话了， 我怕你盯不下来。 行啊， 我倒是能唱曹操。 那您来个铜锤得了吗？ 并且我还唱得好。 哦，您来个铜锤。 对， 有一个小傀儡王生， 我给带下来。那没有几场 就归您了。 对。 哎，可是没有场面呢， 拿嘴打家伙， 咱们就变装唱了。 咱们也就素装， 咱们规着规着。 对对对， 好好搭一搭。 上场的秩序我就听您的了。 您听我的了，我出场您打家伙，您出场我打家伙。 好嘞。 捉放曹取材于三国演义，说的是三国时期东吴与蜀汉联手抗曹，赤壁之战曹军大败，最后只剩300多人在曹操的带领下撤退。当曹军行至华容道时，曹操忽然仰天大笑说道，别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我看他也是无能之辈。 如果他在此埋伏一支队伍，恐怕我今天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是话音未落，只听得一声炮响，关羽率一支人马拦住去路。曹操见状懊丧不已，只得请求关羽放他一条生路。关羽呢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想到当年自己过关斩将，倘没有曹操关照，也是性命难保，于是又放了曹操。下面就让我们接着将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捉放曹听完。 小罗上。 行嘞。 哦那呵， 小罗。 哎，什么小罗啊？ 还老罗呢。 哎，老罗。 什么老罗呀？ 打响了呆呆。 行嘞。 哦那呵， 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 咱俩门口见啊！ 哎。你单台了等我， 我哪儿等着你啊？ 呆呆， 还呆呆呢你？ 到台口这么来就别打了。 您这干嘛呢？ 哎，透秀。 哦，这么来就别打了。 您可瞧着啊。 行了。 呆呆， 别忙了你。放我帽子。 哦那， 呆呆，呆呆， 甭打了吧。 哎，别问了， 问什么呀？ 我看您这下呢。 官至县令林，于立民，判断冤的心。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你怎么打大锣呀你？没大锣吗？ 没有啊。 咱们唱什么戏啊？ 得捉放曹啊！ 害我当法门寺， 你这不起哄吗？ 哦，这点没大锣， 还是小锣。 呆呆， 什么玩意儿这是？ 呆呆，呆呆， 头戴乌纱凤孝仙， 就这脑袋， 哎，你就甭管了， 真惨。 为官清正，万人民欢，家宴有余，呼顺利，得配汪洋水了地天。 呆呆。 下官 的呆， 姓陈 的呆， 命公 的呆， 老呆呆呀你！ 怎么了？ 打两下就得了， 这还受限制？ 子公台，官区中茂县镇堂之志，叫董老太师，有书文前来。命各府州县捉拿此阔草，我也曾命王孙登在四门盘查，这半时候未见人回报退休。 没带跟班的这位， 你倒给搭架子呀？ 搭架子 啊？ 先糊哪儿？ 糊棚啊？ 搭架子吗？ 说句有， 管不着。 什么叫管不着啊？ 拿我当奴才了。 待会儿你唱我也得来、 啊、哎好了。 左右 有 此后了 呆， 左右 哼臭架有 此后了 呆， 左右 有 此后了 呆，还老呆呆呀你，怎么了？ 该你出场了， 你说话呀。 左右 有 此后了 恩特， 哎，回去、嗯。 那你让我出去。 王生是小花脸啊！哎， 哦，对对对， 左右 右， 此后了 啊！哎， 台台铃铃台， 啊嗨， 台台铃铃台， 啊嗨， 你老阿海呀你？你吃了头发了是怎么着？ 你拿我当猫、 啊？除了阿海就阿海呀、啊。一出奶两句词儿呢， 哦，这王生还有两句词儿 啊？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对，您来叫。 左右 右， 此后了 啊嘿， 台台铃铃台，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赤。 禀子呀，还窝头呢。 窝头他也吃。 什么窝头啊？ 你吃什么？你想好了？ 哎，我刚吃饱。 就你这饭就难伺候。 饼包， 饼包太爷治。 抬抬铃铃抬，还俩兔爷啊？ 你倒是抱啊！ 谁抱？ 你抱。 我不敢抱。 你怎么不敢抱啊？ 我怕他咬我。 哎，抱狗啊？ 抱什么？ 抱事。 怎么抱？ 参见太爷。 罢了。 谁给谁抱啊？你给我抱， 这麻烦你。 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哎、他倒真和气。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喜从何来？ 你媳妇养一大胖小子。 嗨，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提家里的事啊？ 你得儿子了，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了？ 你得说戏词儿， 这词儿不糙， 糙戏的戏， 这是江西词。 什么嘛？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 银壶为证， 扇子为证 啊，扇子呀， 别的没有， 宝剑， 宝剑没证， 臣上了， 太爷观看， 胡爷啊， 要死， 你才要死呢， 你叫唤什么呀？ 这是叫唤吗？ 本来你就 胡爷。 这干嘛？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那心里有点害怕。 怎么着？ 瞧见这把宝剑有点害怕。 哦，你瞧见这宝剑吧，你害怕。 哎，曹操宝剑如空， 宝剑如空， 下面领赏。 您蒙赏了。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小人不愿领赏，但愿太爷路外高升啊。 曹阁路外高神来，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找谁呢？嗯， 曹操。 曹操 啊， 没来啊？ 啊， 没来。 捉放曹操的会没来， 闹情绪给蹲了， 干脆甭唱了。 不唱了。 哎， 散会。 哎，什么散会呀、 啊、不是不唱了吗？ 你赶曹操去， 我还有这事儿。 哎， 您等着我。 回来回来回来。 你哪赶去？ 我出门追去。 你追得上吗？你骑车去。 你骑车也追不上了，你去曹操了。 那我这王生呢？ 就搁在这儿。 那您再叫 来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好、啊、嗨、哎， 不去了。曹操是大花脸， 换大的。 哎， 大黑， 什么大黑呀、 啊？不大的吗？ 换了铜锤来呀！ 曹操去。 哎，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哎呀， 大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在扛？ 来呀！ 哦，你来了。 哎呦，李桂山。 啊，行了行了， 少见少见，你们业务不错。 起来、 我这不是来了吗？ 你不来就退票了。 来了就得了吗？ 曹操一出场要四句唱呢。 哦，对对对，有四句唱 啊， 是这个一个小导板，三句流水。 对了， 我没唱。 你怎么不唱啊？ 因为咱们事前没对词儿。 嗨， 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样。 不用对就成了， 你唱两下子去了不合适。 不能够， 咱们还是对的词儿好。 对对啊， 你们那也是四句是吧？ 啊，是啊。 你们那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头龙滩出虎穴，躲灾避祸， 跟我们那一样。 没错嘛。 二句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嗨，也是关中词儿。 没有错嘛。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是不是？ 多新鲜呢。 三一句是这个， 你哪句不会呀、啊？ 怎么会不会？这不跟你对的词儿吗？ 三一句啊， 啊，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错了， 怎么会错了？ 您这是四句生的， 你记错第三一句。 四句吗？ 没错，第三句 是三句吗？ 对了， 四句什么词儿？ 哎，他一句也不会、啊。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对，您再叫 来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哎呦咦， 打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来扛？ 好龙喊出虎穴，躲灾避祸。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来扛？ 有我谁知钟某仙子日王落怒冲冲，我且把 大大 地说。 我捧捧我，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谁在扛？四句什么词来着？ 还给自个儿叫好呢你？啊，刚告诉完就会忘了？ 那怎么着？ 没见你这么笨的人， 我一点也不笨。 不， 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 这矫情啊！ 我们矫情了。 嗯、啊， 你往那一坐多舒坦呢？ 怎么了？ 啊，暖暖乎乎的 啊，直出汗。 您瞧您这派头， 有什么派头？你说说， 往这一坐，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你再瞧我， 嗯， 要赶王生，又赶曹操， 我们是票友， 我知道啊。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我不是去的是成功吗？ 废话， 你知道什么你？ 我正宫我是老生， 那刚才你不说， 你把成功抢去了。我可不是曹操吗？我上吕伯奢， 我这没到呢， 还是呢。 嗯， 咱俩换过来吧。 怎么换呢？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哎，不，你听我，咱也不能在这儿换，对不对？ 哪换呢？ 咱们在行路那儿来换呢。 你不是说不按号唱吗？ 哎， 咱们就这儿换了。 哎，你听我跟你说， 你甭说了。 不，你听我跟你说， 你是被告， 我这打官司呢是怎么着？ 方哥， 哎，你听我 来。 哎，不，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听我跟你说， 你出去不出去？ 你听我 给你打架。 不，你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 别忙，我还没叫完呢。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好，有一 打，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来死死扛。 桃龙潭春湖雪，躲在避火。 扛死来死，扛死来死，扛来死死扛。 有谁知钟某仙子是王罗奴重重过且。 刺客曹押上堂来， 没瞧见啊！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发龙？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我来了 啊！ 我来了， 你来了？ 对了， 那边签到去 啊！签到干嘛呀？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什么哪个单位的呀？ 你来就来吧，我也没说你没来啊。 下面站定可是刺客曹？ 这是我的。 哎， 您再缝一句。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发龙？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既知我名，何必过问？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你搁那哪儿不成？既知我名，何必过问？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 哎，是我， 是你就是你吧？我们不是也没说过别的吗？您听不哪句话不像话了？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你这人错而不暇的 不是吗？ 见了本县为何不跪？ 呀呸 呸呸呸、 哎、碎嘴子， 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这还得赚的呢。 嘿嘿， 俺曹操自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县人灵？ 哈哈，二代怎讲 什么玩意儿啊？我是不跪呀， 罢了兄弟儿啊！啊啊啊啊！哎呀！ 敢生气！ 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罗荣寿、李桂山版本的传统相声《捉放曹》。这段相声还有侯宝林、郭全宝以及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其他两个版本，三个版本的捉放曹都是很精彩的作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大家送上传统相声捉放曹的其他两个版本。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草草不落树。 早不如说一心两那荆州有阴谋阳谋别说很多的梦都看落年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儿与我擦拭山过说不清对与错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鲜花是绿叶的骄傲，绿叶是鲜花的自豪，横与豆的关系就如同花与叶一般相辅相成。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就是一位捧哏艺术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主角就是笑佛唐杰忠。在唐杰忠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甘为绿叶，先后为马季、郝爱民、姜昆三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捧过哏。已故相声大师马季晚年时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唐杰忠听说了就像是自己得了奖一样激动，半夜还从床上爬起来写了一首唐诗，也就是唐杰忠作的诗，恭贺马季荣获大奖。谦虚了一辈子的唐杰忠总说自己跟马季的合作就等于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了很大的光。在唐杰忠从艺40周年的纪念会上，马季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唐杰忠同志应该说是我生活上的密友，舞台上是我的益友，在政治上应该说是我的良师益友，所以我不能不讲几句话。唐杰忠同志几十年来不仅在艺术上，是前辈们也总结了，艺术上不仅取得了成就，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应该说是人品更高于艺德。唐杰忠同志在艺术上大家已经讲了，精益求精，不断的追求。如果说我和唐杰忠先生在合作这一阶段里头能够搞出几个像样的相声，能够受到群众的喜爱，用歌里的一句词，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好啊好》。

哎，老爷子跟您一块儿过呢吗？ 没有， 没啊， 在老家呢。 老家好啊， 哎， 老家好。你想在老家农村，它空气新鲜呢，啊，老爷子早晨出来溜溜弯，拾个柴，捡个粪什么的，那也是对集体一份贡献吗？对不对？哎，您老家是什么地方来着？ 云南。 哦，云南好，还是个好地方。过去有一首歌赞美云南呐、 啊，哪首歌啊？ 这么唱吧，我们云南是好地方啊，天山南北。 行行行，那是新疆。 哦，您老家是新疆。好， 谁老家是新疆啊？ 啊， 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云南、 哦、那个云南、 哎、 那也好啊、 嗯、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谷啊、 嗯、 老爷子住在那儿多好啊。 好啊，搬了。 搬哪儿去了？ 搬上海去了。 上海好啊，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好啊，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搬黑龙江去了。 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好好，又搬了。 又搬哪儿去了？ 搬北京来了。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好啊，又搬了。 怎么老搬呢？ 老爷子就这毛病。 这毛病好啊。 啊， 你想，人挪活树挪死嘛，经常活动活动，开开眼界，那多好啊。哎，又搬哪儿去了？ 搬回云南了。 你看好不好？外头再好，他也不如自己的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了云南，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健康什么呀？ 啊， 这不回去就病了 啊？病了好啊， 病了也好。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呐。 哦，顽强什么呀？ 啊， 死了。 死了好啊。 嗯，死了还好啊。 死了你就省心了。 嗯， 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吗？ 好，我投入什么工作呀？ 啊， 这不领导找我谈了。 好啊，这是领导对您的信任呐、啊， 不让我在科里了。 好啊，准备提拔您， 叫我马上离开。 好啊，说明任务紧急啊， 把我撤职查办了。 好啊，说你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嘛。 哎，你怎么骂上了？ 我白拍了我。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好啊好》。算起来，唐杰忠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老前辈。他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的家里，17岁的时候就去当了文艺兵，打打快板，做做宣传工作。唐杰忠性格宽厚，工作任劳任怨。一次，唐杰忠所在的部队要从天津一步一步地走到广州。脚上起了泡，唐杰忠就用针把水泡扎破，把水挤出来，第二天接着走。就是这样，起了泡，再扎泡，扎了泡，又起泡。唐杰忠的脚上起了厚厚一层茧子。说完了唐杰忠的这段小故事，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刘刘和唐杰忠合作演出的相声片段《方言数字》。 感谢你们光临这里。 好，谢谢大家。哎呀呀，哎呀，哥穿个侯爷。 你干嘛？唐老师，咱说相声来，您怎么一从头至尾，您一张嘴就说广东话，您什么意思？这头一句， 我是说呀、 啊， 你这歌唱的不错。 哎呦，不行不行， 哎， 我这歌唱的不行，我倒觉得您这广东话呀。说的确实不错。 不行，我这广东话呀、啊、马马贼。 您说的多好听啊。 马马贼 说的味儿多浓啊。 马马贼， 您叫什么名字呀、 啊、马马贼。 你叫马马贼啊？ 谁叫马马贼？我说啊，我这广东话呀、啊、马马虎虎。 我马马虎虎啊， 哎， 是谦虚吧。 其实啊，我还真能说两句。 是吗？ 哎， 你真能说 啊！你要不信我跟你说啊， 您来来我听听。 哎，我同你讲啊，老老，你喊系老老啊，老老， 老老， 我呀是叫你的名字呢。 哎，那边唐老师， 嗯， 我叫刘刘， 广东话叫老老。同来听听 捧哏听听啊，听听， 我亲亲，今天是咱们亲的， 我们搞错了呀，我是说呀，我要和你谈一谈，听听改， 谈一谈是听听改 啊， 那您就跟我听听改吧。 哎呀，老王，我问问你呀，你 OK 总有面眼吗？ 什么眼？ 什么眼呢？我问你啊，家里还有什么人？ 哦，我家里呀， 啊， 我家里人口可多了。 哦， 这个爸爸、妈妈、姑姑、弟弟、大姐， 哦，收走。 二姐， 收走。 小妹妹， 收走。 我太太， 收走。 你把我们家年轻女性全给收走了，你 我哪收啊？ 没什么是收是收。 我说我知道了，我记得那个 OK 啊，有水楼、大楼、大姐、三妹、老毛、老豆。 等等，不明白不明白，您刚才最后那什么 老豆？哎， 老豆是什么意思？ 老豆就是爸爸。 爸爸，老豆是爸爸，那妈妈肯定是花生啊。 妈妈不是花生， 妈妈是 老母。 手抖，这不跟您学的吗？ 你看我这两句广东话说的怎么样？ 说的还真不错。哎，唐老师 啊， 我跟您打听一下啊。 问什么？ 这个广东话呀， 管 那生蛋蛋的鸡。哎，那鸡怎么叫？ 叫干。 乌龟的龟， 乖。 我用这鸡和这龟呀、 啊， 我说一段绕口令。 哦， 您能不能用这个广东话再给说出来？ 那没问题呀、啊。那叫啥水呀？ 吃的胖还喘上了。您注意听啊，说去街市，买了一只鸡，我买了一只龟，10元一只鸡。8元一只龟，您来算一算，您来记一记，究竟是龟贵我鸡，还是鸡贵我龟？ 就这个广东话，好，你听吧，我水该洗啊，买着要接干，啊，总买要接龟，什么要接干呀，把买要接龟，请你给一给，请你许一许。高景凯啊，乖的个乖，还乖的个乖。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笑佛唐杰忠不仅是革命老前辈，还立过一次大功呢。有一次唐杰忠所在的部队在江西过九连山，唐杰忠负责牵一匹马，马的身上驮着演出用的幕布。过九连山的7天7夜都在下雨，路呢只有1尺半宽，这边是山涧，那边是高山，大家走路都要扒着山上突出的岩石，十分危险。下山的时候就更加艰难了，空手走都很吃力，唐杰忠还得在马后拽着马一步一步的挪。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唐杰忠竟然一点都没让雨水沾湿幕布，为此呢唐杰忠立了大功，基本上相当于现如今的一等功。好了，笑佛唐杰忠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唐杰忠与吴琼对唱的黄梅戏《天仙配》选段。没听唐杰忠开口唱过戏的朋友们可要仔细的听好。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大姐呀，家住丹阳新都。